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阿笋哥亦都喺度同住我哋一齐录音啦。因为牛医生你揾佢都揾佢唔揾到咧，而家日日想去屌靓妹就嗱。今日我哋条声叫咪以为系好嘢，咁咧 咪以为系好嘢， 咪以为系好嘢。我哋回应个网友个名啊，屌唔记得咗添。咁咧佢就话自己而家做咗引清啦，咁咧就沟女系沟唔到，咁咧就成日咧都匿埋喺屋企，咁啊放完工都系翻屋企，咁就讲咗古仔话有一次睇呢个铿锵集定咩，有个死导游都去沟咗个靓女姑娘，咁咧就希望自己嘅生命里边有一啲嘅即系慰藉，有一个人去锡佢，有一个人爱佢。嗱，我想同呢个网友讲，咪以为好嘢啊，细佬，屌你！我试过啦，阿日本妹够靓啦，你沟捻着佢，你又屙捻啊，屌你老味！三间唔系两间，同人撒一次气，屌你老味！系，哇，嗰啲气仲要大一大班啊，喺澳门同啲越南仔上台啊，屌你老味，同黑帮上台啊，乜捻嘢嘢都试捻过，屌你老味，系真系未俾人笑鸡奸咋？我告诉你，有一次跟越南仔上台，好像说过，阿老母化气，咁去捻到即系倾嘅地点，啊、日本妹递捻咗个嗰啲叫做化妆袋俾我，我问咦，里边会唔会有支枪呢？咁梗系一伸只手两揞，咦？莫非呢支枪好似当年007咁要组合嘅？我净系抄啲唇膏啊、镜盒啊、眉笔啊，乜都抄唔捻到。咁啊，梗系坐喺度扮镇定啦！我屌个老尾，越南仔真系有枪嘅。哇！你呢啲你唔死啊？屌你日本妹够靓啦！屌你老尾，又好嘢添，沟捻着佢你又死啊！屌你老尾。 系，因为有时点讲咧？不过都有呢个错配，都好多人其实讨论过。即系点解？可能你条件唔好。 系。 你条即系你会发现咧，男方男女两个行出街咧。總是有一個條件是差一 些 的，即是你每個發現嘩絕配啊， 有啊， 好像昨天我見過 啊， 是嗎？ 我有個朋友真是絕配啊，他老母一閪呢，他的樣子成隻老虎狗咁撚樣啊，那些人成日都說嘩他條女好撚靚啊，我話真是啊，我屌你老味，他條女好像像人咁，啲人話他條女好撚靚，你見到老夫子畫呢那些壞人未啊？ 有 的，不是哨牙尖面的，不是這樣樣。 唔係，即係咧，作為一個研究咧，其實呢個題目都有啲有趣嘅，就係咧你會見到啊，你會見到個比較差嘅嗰一半咧，你會發現 啊，你睇唐英年同佢老婆英姿啊， 係咩？佢老婆好正啊！ 哇，佢老婆核突到啊！我屌老母！ 哦，唔係嘅，有時好多時你睇下羅嘉良以前都係㗎，佢老婆真係個師奶，完全唔執噶嘛。 系啊，阿唐英年， 咪好似头先你喺楼下见到话，哎，我最中意四眼嗰啲师奶嗰种咧， 嗰个叫靓女，睇唐英年嘅老婆啊，大佬， 系嘛？ 哇，吓卵死你啊！ 即系我会觉得但系个真实嘅情况咧，就系、是你只系睇到人哋嘅表面， 啊、 你睇唔到人哋嗰、那个，即系佢后边要需要付出啲乜嘢，或者你只系睇到佢表面嘅条件。但你又睇唔到佢背後嘅條件， 是啊、 即係其實最簡單一個最大嘅話例子就係阿劉聯雄，係嚇、啊、劉聯雄，其實金比都好醜樣喎，其實 金其實都幾惡嘅喎，真 係， 即係唔靚咯。 佢反而嗰個二婆啊，嗰、那個女咩咩？ 哦，女乜嗰、那個靚啲，女咩麗嗰個？ 係啦係啦， 嗰、那個靚啲， 嗰、那個靚啲嘅喎，即係嗰個行出嚟係比較儀態萬千一啲。係 啊 係 啊， 金比成個樣係小家好多嘅喎。 即係總之係核突咯。 係咯係咯。即係，但係人哋後面可以付出到啲咩嘢咧？即係究竟人哋背負 實兵奔波你唔知啊，大佬！ 喂， 實兵手榴彈落去啊！ 實兵奔波呢個笑話係咪講？ 喂，唔係喎，堅嘅喎，我問嗰啲醫生。 係咪邵逸夫啊？ 唔係，咪劉聯雄咯。 劉聯雄啊？ 係啊。 係乜點咧？講嚟聽下。 佢塞啲乒乓波落啊！芝子叫乜鬼啊？ 啊，關之琳。 關之琳個閪入邊，咁啊掹兩分出嚟啊嘛。但我覺得應該都係流啊！你嗰個塞乒乓波，你咁有錢，你使鬼去急症室啊 ？call 都 call 私家醫生啦。 因為咁睇，即係咧，其實好似聽講話，即係有啲，譬如話 Luxy 之前咪有個靚仔黃長發。 啊， 系啊，系啊，系咯，即系佢走去沟啲富太咁样。 系， 咁其实咧，当有时就系咁简单，即系你知道大家相差条件太远嘅时候，佢过嚟肯定系捞油水。 系， 你就会出现咗一个咁嘅条件啦，情况啦，就可能大家都试过嘅，就系、是，诶、啊，嚟啊，有啲咩拎出嚟，拎晒出嚟啊。 系，差唔多。 跟住然后咧，咦，呢个把戏，咦，几得意啊，哈哈哈，不如快啲做多两色嚟睇下。 嗱，我 即系咧， 睇喎， 即系我意思系话咧，当人哋睇穿咗你个底牌嘅时候咧。系啊，人哋都願意同你喺埋一齊，但系咧你就會俾人哋掏空咯。 啊，系啊， 即系 even 同埋俾人黏住嚟玩咯。 系，即系同埋你仲要讲我讲社会经验，讲资源，我几时都玩得死你。 啊， 所以咧，东王长发觉得自己捞到好嘢嘅时候，而家咪做个侍应仔咯。 系咩？ 系，即系去佢契妈嗰间咖啡铺度冲咖啡啊嘛。 系咩？ 系啊，即系话就话叫店长啦，你唔知人哋出几千两啦。 咁啊。 咁但系就嗰、那个，即系其实都好戆居嘅，即系你要用，啊、即系你要用契妈呢个身份咧。去掩飾你同佢係有一手，即係呢個簡直係一個戀母，咁你係一個 二。喂，麻佬嗰度都實講啊，神哥，我唔介意戀母，有啲母親好正㗎，係 係， 功夫好撚掂㗎嘛，你睇下而家有啲鹹帶日本嗰啲，哇，有啲大波阿媽，屌你咁樣好撚掂湯， 擠啲奶飛出嚟嗰啲啊， 哇，嗰啲好堅㗎，但係話現實生活中係咪咁，我就唔知啦嚇。不過好老實講，有啲嘢咧就真係。你唔好話恨人哋嗰啲好嘢，屌你！我試過嗰陣時拍嘅，咁咧我哋成班人咧拍功課，咁啊識得阿貓姐，阿貓姐介紹個朋友我哋識，咁貓姐介紹個朋友啊，當然係鑊嘢啦。咁咧佢三姊妹嘅，佢個細妹咧就成日上嗰啲咩東塔柱啊，咩鬼嘢做嘅嗰陣時嗰啲靚模啦，咁咧就似靚行空。咁咧就無啦啦上到去咧，好撚癲喎！咁啊，貓姐個同學嚟嘅，應該你好識噶，屌你同佢同班嗰條女， 嗯， 我唔記得叫乜撚嘢名。 唔緊要，冇名就唔。 咁咧，仲以為自己好撚索啊，以為自己唔屬於呢個地方。佢成日講一樣嘢，其實我唔屬於呢度。佢住緊荃灣嗰啲公屋嘅，佢話我唔屬於呢度。咁我心諗唔屬於呢個地球啊！你你係外星人，我知，屌你老味。咁啊，成日都講呢咁嘅説話噶。咁啊，話佢個妹咧就好威。咁點解咧？話説咧就係、是。佢個妹有好多男朋友，咁有條傻仔咧就即係溝咗佢，即係佢一條傻仔同佢個妹一齊行，咁咧就溝唔到佢個妹。咁咧話説佢個妹咧就去 disco 跳舞，咁咧對鞋咧因為嗰日就著高踭鞋，就叫嗰條傻仔咧翻去佢屋企，就幫佢屋企咧攞翻對平底波鞋，就去佢公司門口俾佢換。咁咧佢要同第二個男朋友去街，咁兩個男朋友都見面喎。但係嗰個靚仔啲嗰個即係高大威猛嗰個同佢 disco 嗰個梗係即係睇小呢個男仔啦。後屘咧，再之後咧，我都有同呢個女仔聯絡，因為都要聯絡佢繼續拍嘢啊。咁啊，問佢有冇興趣。佢話唔得啊，我妹大肚，俾人搞大咗，仲要走撚埋佬嗰條仔，借撚埋啲錢走撚埋佬。誒、哎，因為執到唔使行啦，你唔會以為屌你老味人哋好嘢先得 嘅西咯。即係咧，有時就係咁，即係其實呢個樣嘢同生活一樣嘅，即係當你咧。去攞一啲唔係你條件所以可能掌握嘅嘢嘅時候咧， 係你又自己小心啲啊，大佬。 其實就簡單啲咯，即係點解？即係可能你係連英即係萬字都唔識得多個嘅，然後你只可以讀大學，唔係話你讀唔到，你辛苦啲。 啱、啊。 即係你可能付出嘅努力，人哋三倍、四倍、五倍、六倍咁樣。即係除非你係一個好幸福嘅人。 啱、 啊。嚇！即係咁啱你真係咩條件都冇，但係人哋就係中意你啊呢、這個。心地比較善啊，咁樣 呢個世界冇呢咁嘅嘢嘅。 但係咧就都有一樣嘢咧，可以大家講下，即係你頭先講裏邊有個 point 咧，我覺得係可以大家學習下，就係咧當呢、這個兩個男仔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個男仔你可能係一條女嘅男朋友咁樣，咁然後咧你會見到另外一個男仔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同佢產生敵意。 係， 你有冇發現啊？ 我自己 即係你明唔明我睇 我知道我知係啊， 即係咧 好易眼紅噶嘛。 Even 咧，可能係你同佢未傾過偈嘅，係你就好自然咧就會感受到，或者可能咧係 嗰種敵意啊，係啊， 係啦，或者可能係 Even 咧，有時係你女朋友嘅朋友嘅男朋友， 係 即係大家可能喺大家一個場合嘅時候咧，你見到佢係咁曬嘢嘅時候，屌你就會有曬命。 是啊，即是男人很重躁意啊嘛。 是啦，即是男人呢这个躁意呢其实大家都是即其实都要学会怎样去处理它。因为这个呢是会令到其实呢可能那个即是他如果是跟你女因为你女朋友的朋友呢的男朋友其实他可能很多商机。是啦。但是呢他呢又会是因为他要给面子他女朋友呢即係你個對家，佢又要俾面佢自己女朋友嘅時候咧，佢又會喺度認輸認屁嘅喎。佢好明顯咧，佢就會將自己崩大三倍。咁然後咧，你自己心裏邊咧又會覺得你不屑呢種崩大三倍嘅行為。 啊、 但係同時咧，你又會覺得喺佢面前三倍大呢個 size 裏邊咧，你顯示得自己太小。 我話俾你聽，順哥有一次咧，我咧就即係嗱，我不嬲都好少去 即係溝女嘅，真嘅唔係講笑。我溝親，即係我之後同阿寶寶龍結咗婚先搞婚外情，瘋狂搞。但我啲婚外情係撳住嚟砌嗰啲嚟嘅，即係點撳住嚟砌？即係我唔會越級挑戰，我唔會溝靚女。第一，第二樣嘢，我溝親嗰個女次次都入到手，點解一樣嘢？因為我買翻嚟啊，即係好少都溝唔到嘅，即係全部買翻嚟實溝到。咁你話説有一次咧，同佢酒吧飲酒，嗰次好搞笑。咁話説咧，有條柒頭皮咧，就見撚到對家咧嗱。咁我哋成班人啦，古惑仔成班人一齊去飲酒，咁咧有條女真係好標青喺當中，咁咧就話説係一啲即係我坐落去嗰個朋友就介紹呢個係第二間酒吧嘅拳手咁樣。咁咧有一條仔開始，即係有兩條麻甩佬，有兩隻狼狗夾住嗰條女咧。總之有一條仔好似你頭先咁講，崩大三倍，咁啊啱啊！咁你知成台都係古惑仔，你要崩氣俾自己，我哋冇理由唔俾氣你啊！第一時間梗係扮嘢噶啦，哇，好撚勁喎，威哥！哇！點點點點，到埋單嘅時候，梗係將張單俾撚咗佢啦。咁後屘咧，阿威哥面青啦，你知啊？ 阿威哥啊？哦，今日風雲威哥啊！ 喂，你使唔使聽個電話先？你等陣，我撳一撳，你撳我撳一撳先啊。咁阿威哥咧，咁你冇理由唔俾威哥認嘢噶，係嘛？到埋單嘅時候，懟一張單俾阿威哥，威哥開始發癲啦，扮醉。第一扮醉冇用噶，我哋第一時間，喂喂，俾杯檸檬汁嚟，屌你老味，醒一醒啊，威哥先，哇大佬，堅榨檸檬汁一杯喎，屌你飲完咪出血啦，威哥成日即刻醒少少，啊係咩？都唔掂啦，喂冰水冰水咁樣叫嗰條女嚟，咁因為我哋即係我哋喺當中。我哋唔會溝嗰條女，咁嗰條女意識唔到我哋有敵意嘅時候咧，就反而肯聽我哋講嘢喎。咁咧，我哋話：喂喂，阿邊個？你快啲攞啲冰水嚟幫佢抹一抹啦，幫阿威哥咁樣。咁威哥俾當中嗰條女個波同埋嗰啲冰水散一散之後，梗係醒少少啦。喂，咁啊戇鳩啦！阿威哥開始醒少，對面嗰、那個當阿鐘哥咁計啊，阿鐘哥又想溝佢噶，咁阿鐘哥亦都崩大咗自己噶嘛。咁張單當時咧，我哋話：不如咁啦，喂，佢唔撚掂啊，冇理由唔銀包嘅。中哥咁噶，都揾唔到中哥，第一時間都唔知道中哥去撚咗邊。我話俾你聽，崩還崩啊，冇啲環境崩啊，冇錢冇辦代表，屌你老味，又話自己點點啊，點勁啊，屌你如何如何，大輸波來一俾錢嘅時候已經見底。 我我都講過有單嘢，即係咧話説咧，我有一次咧聽我 friend 合作有個 photographer 啊， 咁樣咧個 photographer 咧就諗住溝個 model 通常冇咁可能性。 然後咧喺個溝個 model 嘅時候咧，咁然後就開頭咧就喺度傾偈啦，就話自己識邊個邊個，即係鬼佬嚟嘅美國佬啦。咁然後咧，譬如咧 say 如果我同你講話喂九號線你識唔識曾蔭權啊咁樣？ 我識我嘅喺電視機睇。 唔係，咁如果我咁樣講嘅時候咧，你就會以為我係識佢噶嘛，係嘛？咁然後咧，咁佢講話好多社會名流，佢講緊問人哋識邊個識邊個識邊個咁啊。咁但係咧佢就冇話俾人哋聽咧，其實同佢好熟啊，乜乜七七嘅喎。哦、anyway， 跟住然後咧講到最尾嘅時候咧，佢話 I know some important people， 最 important 咪自己條撚硬咗， 即係咧即係你其實咧見到咧，其實即係呢啲呢個真係好古典嘅。 啊，唔係呢條柒頭想做咩咧？唔使錢屌人個閪，你話識邊個？你唔使識咩？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咧，全世界都係噶啦。咩幫最多咧？丐幫咯！你試下喺個袋度攞一沓$1,000出嚟，即刻識你啊！諗都唔撚使諗啦，屌！你就 very important people 啦。 即係你亦都可以有一啲辦法嘅，即係如果比較含蓄嘅做法，就係你慢慢將啲錢著喺個身上邊啦。 你亦都但係通常呢啲都係窮鬼嚟，我話俾你聽。我見好多富豪都唔係咁樣樣嘅，我見好多有錢嘅鄧公子都係㗎，啲衫好貴，但係都唔高調㗎。即係唔會話哇！你一睇到 Gucci、Burberry 之類唔著呢嘢嘅人哋，即係你識得咩 Gucci？逢系嗰啲窮人先覺得兩個係名牌嚟嘅啫，一就係 Gucci， 一係 LV。有錢人唔會覺得兩個係名牌嚟嘅，因為第一撞袋，第二撞衫，走街都 係。即係你講緊話即係其實個關係係咁嘅，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朋友 啊 出街你食碗牛腩麵，喂好撚高檔噶啦嘛。 冇噶，通常都冇得有得食啊！人哋請嘅。 即係講緊係食碗牛腩麵， 好高檔噶， 十蚊啊，十二蚊 啊， 哇！啲咩再因公啦已經。 啱啊！ 喂，而家你出街食餐飯就百零蚊，你又覺得誒濕濕碎啦，請人食飯係要咁樣嘅。 啱啊，禮貌嚟噶嘛。 咁但係以前唔係喎，好簡單，你好高興喎。即係咧，可能就係好似我哋以前用十蚊 就好似細個用$1咁樣，而家用$100就好似前人用$10咁樣，咁只不過有啲人用$10,000，好似我哋用$100咁。 係，有啲人用$100，好似我哋用$10咁添。 係係，即係咧根本都冇將錢放喺眼裏邊。 係因為揾到嘛，揾到咪唔會將錢放喺眼裏邊，所以我同嗰個網友講清楚，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因為冇開部電腦啊而家。同埋阿筍哥講住走，冇理由即係開部電腦睇啊。咁咧，你真係放個平常心態喺度啊。有時俾多啲機會自己。第一嗱，我想舉個例子，你可以喺屋企唔出街嘅時候上網識下朋友咯。你唔好再玩一啲咩 Yahoo Messenger 啊，啲人有相嗰啲人唔誠實㗎。你試下玩下 ICQ 啊 ，ICQ 反而誠實啲喎，啲人 係嘛？ 真㗎。你會抌多啲時間落去傾啊嘛，你抌多啲時間落去傾嘅時候，真係誠實啲啊，唔係講笑。咁你傾到啱啦，你咪出嚟，即係俾多啲機會自己咯，俾多啲機會人哋咯，人哋傾下偈。你一直都要喺市場上面有拋售先有價值。 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咧，亦都可以去一啲叫咩咧？嗰啲 table for sale。 屌嘥氣啦，筍哥。 都唔係，我有 friend 咧係去咗四五次咁樣啦。咁頭四次我哋都會覺得屌戇鳩啦，搞唔掂嘅咁樣。佢第五次就搞掂咗。 唔係 table for sale， 我嗰日睇，咁你講一個故仔俾阿妹聽，阿妹話係咪笑話嚟啊？咁咧話説。我就上網睇 table for sex 喎，咁咧睇下今次咧有啲咩人啦，嗱佢咧就列出嚟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日，咁咧星期一咧 table for sex 佢列埋女仔三個，男仔有三個噶嘛，女仔三個夫，男仔零，星期二女仔三個夫，男仔一個，星期四女仔三個夫，男仔零，到星期日啦，嗱都係咁樣，星期日係咩咧？屙女仔嘅活動敷曬，男仔零，點解咧？因為星期日啲馬拉佬翻曬大陸啊！阿妹就話：呢個咪笑話嚟，我話唔係笑話嚟，真實㗎！屌你老咩？你睇下香港幾惡屎啊！但係佢好衰嘅，佢有啲又要你有 degree 學位嘅，有啲活動又，有啲又唔使嘅。 係。即係我 friend 就唔去，就係六個嗰啲咯。有啲係即係可能係成個 party 二三人咁樣嘅。係我 friend 去過嗰啲咯。咁樣 去玩啊？好叻我哋。 我哋冇咯，我又唔係好有興趣喎，真係。 我真係唔係好有興趣啊。係 啊， 即係冇乜興趣溝女啊，真係而家。即係有興趣做愛，因為冇興趣溝女啊。 係啊。 同埋去聽 Table for Six 嗰度認真，我覺得。 係。 俾得錢就 serious 㗎啦。 即係佢哋都係比較希望真係揾伴侶咁樣咯。 係啊，我哋真係揾到。 喂，其實真係咩嘅好得意，即係咧講真，行出街唔係男就係女㗎啦。係。有時候有啲朋友咧，可能講緊喂都嚟緊三張嘢啦。 係。 喂，完全係即係去到呢個年紀咧，都可能冇 partner 冇㗎。唔 係，我有啲學生咁講緊35歲 男定女啊？ 男人嚟 嘅。唔係佢有好多 partner， 你唔撚知啫，大佬。 佢個條件幾好㗎，即係屋企係紡織廠太子嘢。咁玩相機係玩 Nike 嘅，即係佢唔係啊，即係佢。你就見到佢， 筍哥，你聽我講啊！人哋玩好多嘢，你唔撚知啫。屌你，人哋啲女友啊，可能多撚熟，你就可能玩男友咧。 唔係，即係好撚熟噶啦，即係知道啊！佢一路都係戇鳩鳩撞唔到，撞唔到。 唔係咁，你唔俾佢上大陸，屌你有冇屎窟窿嘅？ 冇噶。 你又知冇？ 問咗佢啦。 唔係佢香港，屌你有冇屎窟窿嘅？屌你！你都唔撚知啊！人哋係冇 partner， 不過大把性 partner 咧，屌！ 即係好多老友都係啊！即係講緊啲老友。都好熟啦，大家冇乜隱瞞咗只咧。 牛醫生咁冇香港咁冇乜 partner 啦，大陸幾撚多屌你！ 唔係啊，就係你就會覺得咧，哦，點解好多友仔，有啲人冇男朋友，有啲人冇女朋友，即係咧後來自己檢視一下自己嘅生活咧。如果我而家我呢個女朋友識咗10多年噶啦嘛， 係啊。 如果呢個女朋友冇咗嘅話咧，其實 都好難識過第二個。 哦，其實即係講緊呢幾年都好難話有一個女仔係你覺得 comfortable 嘅喎。 嗱，我覺得 你有冇咧？ 你聽我講，筍哥，到我呢個年紀啊，任何女仔喺我嘅眼裏邊 都係一塊，係啊， 唔係都係一樣，都唔係性器官啊。我睇已經唔係睇性器官，我以我而家嘅對人嘅容忍度啊，任何人都差唔多，即係除非你好三尖八角嘅啫。即係你翻到嚟屋企，屌你老味，要喺門口屙毒屎啊，胡撚暈佢之後咧，胡喺個身度瞓上床，咁我忍受唔到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正正常常一個人。唔係特別老撚土啊，老撚土我日日都見啊，我覺得個個差唔多，真噶。你攞邊個翻屋企做我太太，我都差唔多。我容忍度已經 tolerance 其實幾高喎，對女人，即係因為我見得太多同埋同得女人太多分愛情啊，即係我對 tolerance 好高。無啦啦有男人打嚟啊，之類之類嗰啲，會唔會覺得係咩嘢啊？咩嘢啊？阿寶寶龍啊，聽親電話，佢實同我講，我有電話要聽，咁我實行開噶。 即係你唔會話要及住佢去邊啊？你救佢去邊啊？做啲乜啊？ 咁我就問啦，即係呢幾年啊，即係如果假如暴龍唔喺度嘅時候，你又揾唔揾到一啲一個啱嘅？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你有啲呃人係曾經出現過，你係覺得佢幾啱嘅咧？ 傻咩？暴龍死撚咗，屌你仲溝女，日日翻屌閪啦，揾啲靚妹。 而家你都得㗎。 咩啊？ 而家你都得噶， 都有啲顧慮嘅。不過其實好實好老實講啊，我真係認真答你啊。喺呢幾年裏面，你覺得我有冇啲誒溝突步，即係可以追得過女仔？呢幾年我喺生活上面撞冇， 我都係得嗱， 冇撞過。 喂，呢 第一撞唔到女性 嚇、 啊，第二樣嘢 由隔離嗰度工作環境好多女性， 我工作環境全部男人嚟嘅，屌咧，係啊，我嗰個病房全部男人都未見過女性。第二未知一個人嘅性格嗱。你話阿妹做我老婆得唔得？譬如阿寶寶過咗身，我會瘋狂追阿妹。阿妹唔係我杯茶，即係佢唔係性格嘅問題啊，即係個樣亦都靚，但係就唔中意就係唔中意，即係就係呢樣嘢咯，真真係唔中意。係， 即係咧，所以有時即係 佢做朋友一流， 嗯、 阿妹做朋友一流，做太太係咪就唔知啊？即係真係唔知道，同埋佢真係唔係我杯茶咯。 所以你有時是好嘢定惡嘢嚇，即 係啱啊！你真係要食落先知道啊！ 係你又要真係，我好似有個 friend 咁樣，好少嘅，佢就冇乜嘢啫，佢係一個好普通嘅馬佬嚟嘅。 係， 跟住然後咧就佢讀書嘅時候咧，細細個咧，其實咧佢個慾望就係溝個大波妹。 係，我覺得係啊！屌你， 即係咧佢唔理 溝冇波妹啊！ 佢唔理好醜喎、 啊，最 佢 一大波啊，都係咁啊！ 即係咧，佢完全咧係嘅慾望咧簡單到同只狗係差唔多嘅啫。 我都想溝嗰啲大波妹啊！ 但係點咧？但係咧事與願違。即系咧，你最多都系沟个细波妹啫。 唔系，但系佢而家个 佢沟个冇波。 咦？唔系个屎忽唔系好大嘅，先可能 唔系 玩大嘅。 好普通。即系咧，系即系咁啱大家倾偈倾得埋嗰啲咯。咁然后佢又发现一段时间都冇女朋友，哎，算啦呢个。 咪结得翻未噶？ 吓、啊，未。 你听我讲啊，冇波妹，人哋可能做好多嘢你唔知啫。 我咪同你讲过咯，喺我第一个 point 里边、 啊、 如果你 吞嘢嘅，哇，屌你唔系话，屌你， 你个你 过瘾嘅， 你唔系 day one 就吞嘢啦， 屌你，笋哥，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日上 U Porn， 咁咧 U Porn 睇咸碟，睇咸片啊，你知而家有个 U-Porn, 叫 U Porn 啦，咁咧屋企自己拍嘅，一定系自己拍，嗰条女咧就叫条仔。要 fuck my mouth， 要 fuck my mouth， 咁咧，嗰条仔掹翻头捻出嚟，佢揞住嗰条仔个屎忽，咦咁错，捉到口之后再嚟，要 fuck my mouth， 哇咁坚贞噶，好想识条啲女喎，冇波啊真系，嗱或者人哋咁玩啲嘢你唔捻知啊，屌、哎， 即系但系几得意啦，即系咧呢个后来佢嗰日就同我倾，即系夜晚出去饮酒倾偈嘅就，佢话系啊，最尾沟翻条女。冇波喎，跟住然後咧，我話：哇，好失落喎！你咁多年嘅理想完全成為泡影喎，咁樣。佢話：唉，都好難講嘅呢個 唔係大波妹可以買嘅啫，屌大陸都好大。 不過我嗰時候都同佢講，我話如果你真係對呢個波好有慾望嘅話，佢只不過係兩個組織脂肪組織嚟嘅啫。係啊，你咪揸個屎忽當係啦。 屌你，不如揸自己嗰、那個。 係咯，唯有係咁。 唔係大陸好多嘅，即係嗱，我覺得一樣嘢。你個外形點唔緊要啊？那個內涵真係要即係、就是、女人嚟講，就要有一個即係、就是、開闊啲嘅心胸。男人就係一個負責啲嘅心胸，即、嗯、係、就是、你咁樣嘅時候，兩個人就會相處得好好多。同埋你有啲嘢你唔好恨啊！真係屌我個網友真係唔記得叫咩名，唔好意思啊，大哥。我琴日同阿寶寶娘去買手袋，咁咪前日。話說睇一 catalog， 死都要去買嗰個手袋，咁啊出到去啦，去尖沙咀，咁啊去即係 Coach 嗰度買，那個 sales 一拎埋嚟，一孭上身，我哋得其然講咗兩個字，屌，好你話突過原來同 catalog 真係兩回事嚟喎 ，catalog 睇唔上眼嗰個手袋原來好靚嘅，咁啊出資買 catalog 睇唔上眼嗰個手袋咯，都佢俾件乾濕褸我睇，因為本來同買寶寶龍都買件乾濕褸嘅，咁咧格仔乾濕褸好撚靚，那個小姐我哋已經即係。即係千，即係都真係好中意，即係千呼萬喚個小姐，你記得拎，即係千叮萬囑個小姐留個馬係留我老婆嗰個馬俾佢睇啦咁樣。咁、那個小姐真係留咗喺度，因為得幾件嘅，因為都好貴嘅，都皮幾嘢一件，咁啊得幾件。阿寶寶龍著上身，我就講四個字啦，屌佢老母啦！阿寶寶龍都係講一個字，屌啦！你諗下格仔乾濕褸，我老婆著會點？ 难着啦， 唔系难着，直头难睇啊！谂都唔使谂，个 sales 都摸唔切啊！真噶， 個 sales 唔係以為你買唔起，因為我哋已經係 VIP 中嘅 VIP 啦。個 sales 係摸唔切，因為真係好難睇。即係你諗下，我老婆咁嘅高度，著一件長過膝頭哥、格大格嘅乾濕褸，會點嘅樣子？ 低能 嘅。係啊，總之個 sales 摸唔切啦，真係㗎。佢直頭同我講：阿狗太啊，喂，唔好意思啊，狗太，真係唔好意思。個 sales 兜都兜唔切，因為真係好肉酸，真係唔係講笑。因為其他在場就有其他人㗎嘛。真係好肉酸。即係兜都兜唔切，佢一黐上身就即刻剝啦個 sales 都。你話好似唔知幾撚肉酸件衫，個 sales 都剝就真係好撚肉酸。個 sales 連氹你都費事啊，咁著好靚個 sales 講都費撚事。係 咁咪做老實啲好啲嘅。 係啊，真係好肉酸件衫。咁你諗下啦，睇嗰陣時係靚啫，著上身未必襯你啊，有時候好多嘢都。 即係你就網友講就係想講呢個觀點。 啱啊，即係有時候好多嘢你睇人哋真係好正，到自己嘅時候就未必係咁。所以有啲嘢就真係喺條命裏面發生嘅，咪有一條命發生。你覺得冇女朋友，多都係嫖下妓啦。第一，解決咗自己嘅慾望先，即係性慾。性慾一定要解決㗎。如果性慾解決唔到，你做唔到其他嘢啊。第一，你解決咗性慾先去揾一個真係愛你或者傾得埋嘅人。咁我覺得女人就好得意嘅，真係要撞嘅。另一半真係要撞嘅，男人同女人一樣嘅。有時你撞到都一樣離婚收場嘅。你以為嗰件係好嘢都，即係我舉個例子啊，話説啊，個同事。佢老尾喺嗰條女又幾靚女嘅，成個假妹咁。咁、那個馬甩佬咧就睇落啊，睇落就正人君子啦，睇落就一見到嗰個女同事嚟嗰個部門做，就即刻離婚溝嗰個女同事，俾佢溝到。咁佢溝嘅時候，嗰個男人就表現出自己非常之咁即係熱愛社會啊，去揸打馬拉松啊，參加嗰啲乜撚嘢基緊六十啊，屌你人哋三十去六十啊，又去跑山啊，又去籌款啊，做啲咁嘅戇鳩嘢咧，又去公益金啊，屌佢老母睇落啊嘛，之後玩厭咗咪又離婚咯、啊，又溝第二個，即係呢啲真係垃圾佔垃圾。 不過其實你講真，即係咧，當你個愛情咧，即係你同一個人發生愛情，你要。去裝扮變成另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都幾艱，都幾辛苦。即係你本身唔係一個人，你本身係將係揸打十，你都唔想跑嘅。 啱啊，屌！同埋我想講一番説話，相愛係容易嘅，相處係困難嘅。係 係。 呢個係李宗盛講嘅，佢有三句我記得：相戀係容易，相處係困難。熱戀係睇下先，愛一個人係即係容易嘅，包容一個人係好困難嘅。即係成家係好困難嘅。啊，佢講乜鬼嘢？即係住埋係好容易嘅，但係成一頭家就係好困難。即係你唔好諗住有啲嘢話啊，係我中意嗰個人就可以盲目做一切嘢唔得㗎。即係你要真係深入去了解嗰個人，深入去了解件事適唔適合自己，做一啲嘢係咪真係你睇到表面？咁簡單咁美好咧，呢個世界未必㗎，好多嘢都 好講到呢度。 OK， 拜拜。 拜。